型镜头协助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报道有引述皇室的声明话，萨勒曼将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直至康复。他又感谢所有祝福他的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960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77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1，瑞士法郎0.927，加元1.341，人民币7.009，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2美元，卖出1,880.1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Chris， 人生就好像电影咁，每个人都想遇到命运中的他，一起将故事演得更精彩。而我就遇上他，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好彩当日我踏出这一步，愿意去理解。今日我们同很多情侣一样，都想一起行得更远。其实感染者和普通人一样，生活都可以好精彩。正确了解艾滋病，互助热线25130513，了解爱，没歧视。 龙虎榜伴奏 精选，这个 BB 不识嗌妈妈嘅，不过佢一样都咁开心。以后要改口，不是叫做王君卿，而是 G Racy。之前一路佢都冇透露自己呢首歌曲的筹备嘅。当佢宣布准备了6个月的 BB 终于出世，不少人以为佢有喜。但其实呢个 BB 是代表佢以独立歌手身份出道的首支单曲。作曲填词 G Racy Jamaica， 另外填词仲有朱林，编曲监制 Jamaica。今个星期全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 ，G Racy Casad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彭仔程振鹏，逆境要自强，最啱做住运动嚟听范晓萱呢一首《稍息立正站好》。 稍息立正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平平坦坦，平平坦坦，跟小子吃高，呼呼妈妈，呼呼哈哈，零失败舞蹈国家。稍息立正站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逆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就是7月23号这里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直播室里面今天换了呢就是我摩莉啦又听到我把声还有刚刚弹了出来的 Kitty 是 Hello Hello 电话里面有敏大人 喂 Hello Hello 敏大人喂我今天呢反而好想问大家个问题先咁啊唔系再问就系、是疫情嗰度你哋啲 啲物资点 物资够唔够相信大家都够嘅咁但系咧我想问反而个问题就系、是、反而咧而家咧成日都讲话喂嗰啲人戴咗口罩又或者可能塞个鼻哥窿出嚟啊嗰啲咁当然而家已经讲明话唔得咁啦即系我觉得好似人同人嘅信任度或者有阵时经过见到人咳两下咧已经开始好惊啊但系大家可能未必会谂到嗰样嘢就系话关系系咪突然间因为啲口罩咪成日有啲毛毛嘅系咪啲毛毛撩到个鼻令到佢打乞嗤啊佢食饭唔小心逐亲啊就会觉得哇佢病啊佢一咳就哇佢病啊咁样即系会唔会觉得反而喺而家呢个疫情下，大家信任度好似低咗咧？ 我自己都觉得有头先莫莉你讲嘅情况嘅，即系未必系信任度低咗，不过可能就 警惕高咗， 系啦。高咗警惕咯，咁所以咧，即係大家明白嗰個心態嘅時候，當自己真係譬如咳啊，或者逐親啊咁樣咧，好快就會澄清啦。咁等對方咧唔需要有猜疑，亦都唔需要擔心。即係譬如你話突然之間兩聲乾咳咁樣啦，咁可能你話我冇啱啱食完餅乾個喉有啲乾啫。 咦？你講緊我頭先喎？ 係啦，即係好多人都會咁樣嘅，即係可能大家又都明白對方嘅感受啦。即係喺呢一段嘅時期，大家都會好警惕、好 alert 啦。咁所以。都会可能有情况的时候会很坦白地跟对方讲清楚。 是。咁所以如果我就咁听你咁讲的话你某程度上都算是叫乐观的人来的。即是你和敏大人都是一个挺乐观的。跟着一阵间呢我就想讲一个调查是关于信任事的。你们两个应该是很长命的人的。 哦即是越猜疑就越短命是 吧是啦一阵间会讲这个的、研究报告啦。咁但是首先想问一问先啦咁既然你们都讲疫情上面只不过可能是指大家警惕高了你们有没有试过呢攞一个信任去朋友或者去一些人方即个心思啊结果换来的是自己的伤心啊。 应该是试过啦呢啲。 是可不可以讲啊即是有啲咩事你哋直情系你真係好信任嗰个人或者好信任嗰件事但点知捉个招啊。 喂我觉得介绍份工俾人呢就係、是、都系一种信任嚟㗎嘛。 啊 係 呀係呀。 咁、我觉得呢有样嘢好㗎呢就係、是、因为我都几怕啲朋友系喺一个唔好嘅情况嘅。咁即係我唔敢话自己乐于助人啦。总之我唔希望人哋唔好啦。所以我就试过好細個我記得中學時代我已經幫人介紹工㗎喇 喎。 即係你知啦以前睇你應該唔知道因為你少睇粵語長片佢哋成日講人浮於事㗎嘛。阿摩呢你知唔知點解 即係所有嘢都好似看透咁輕於浮雲。 你有冇用㗎人浮於事 冇啊。我每对每一个人都睇到好伤心噶。 人浮于事啫，即好似我谂大概嘅意思啦，我都唔知系冇有冇典故，但系即系话好似有好多嘢你都系uncertain 嘅，即系不明朗嘅，就好似你浮咗喺水度咁样，俾水冲咁样，你揸唔到即系冇一个定点咁样啦吓。咁其实介绍工俾人咧。都会影响到那个雇主噶嘛，即系如果你介绍个人唔好嘅话，咁我嗰阵好细个咧就拍心口介绍啦，咁系一个设计工作嚟嘅，即系总之系平面设计咁样啦。咁我介绍嗰个系一个同学啦，咁我介绍俾一个我所认识嘅老板啦，哇！咁佢后屘咧嗰个同学做到一半佢唔做喎。跟住佢就同我讲，我唔做啦，咁样啦。跟住你做埋佢啦，咁。哇，大佬，我点识做啊？嗰啲系专业嚟噶嘛，即系譬如你要用，即系嗰个年代冇咁多话软件一啲啦，即系等于而家阿 Kitty 剪剪下带咁样，我系咪叫剪带啦吓？总之剪紧个 声音啊，咁样 吓声音啦吓声音片段，等剪剪下佢怼埋嚟俾我剪，我唔做啦，你同卡文紧我唔做噶啦。跟住我真系啊，我会觉得系佢其实佢即系我相信咗佢啦。咁而第二个相信咧就系我个朋友相信咗我，所以相信佢啦。所以佢一次过好似打保龄咁样咧， 翹起咗兩個人啦， 係啊，翹起咗兩個人咯。 同埋敏大人都嗰個位都尷尬，因為自己介紹啊嘛， 好似累咗人咁。 係啊，但係其實自己又想幫人。係，咁我都聽過好多人都會好似敏大人咁啊，即係好想出於幫朋友，結果就反而就自己又要收拾爛攤子。係 ，Kitty 咧。 如果你话相信一个人，可能相信佢可以倾心事，咁然后可能讲咗啲秘密啊，或者揾佢寻求一啲意见啊咁啦。咁点不知佢转个头咧，就同翻当事人讲咯。咁跟住个当事人就问我：啊，你咁样同佢讲啊？咁样咯。跟住我系系啊， 你冇可能话唔系啦。 系啊，咁我有话系啦，但系你就会觉得哦，咁原来佢系。即但系嗰件事唔系伤害，即系我唔系讲阿莫莉坏话，即系都唔系对住莫莉讲敏大人坏话咁样。咁跟住即系其实系一叙述一件事嘅啫。咁跟住我就问佢意见咁样啦。咁但我唔 expect 佢会讲出去嘅。咁后屘佢讲翻出去嘅时候，咁我第一下我都有啲错愕嘅，因为即系我觉得。咁樣嘅程度同你分享嘅話咧，我估即係都大家都 in some sense 係覺得呢一個係秘密啦。咁但係原來佢冇咁樣覺得，然之後佢仲去翻同當事人講咁樣。咁我就淨係會覺得，哦，原來呢個人係唔守得秘密，或者佢係比較口疏嘅咁樣。咁我就記住咗，然之後我就冇再同呢個人講啲心底嘅説話咯。但係好彩嗰件事即係唔係話我壞人哋啊，或者我喺度即係刀人背脊啊。咁樣啫，咁如果係嘅話，我覺得個後果就更加嚴重啦， 或者個誤會更加大。 係啦，係啦， 係嗱，咁啊 ，Kitty 同埋敏大人咧，即係頭先我都講啦，即係疫情方面啦，即係我話你哋會更加長壽啦。我聽完你咁講之後咧，你哋即係而家咧可能會更加長壽，因為點解咧？你之前遇過呢一啲即係可能係關於信任嘅嘢啦，但係依然到而家都會仲係相信別人，所以你哋應該係長壽。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原來早幾日咧就瑞典啊，即係有個報道就講啦，就話早兩日啫，就話咧瑞典啊呢個嘅斯德哥爾摩大學咧就研究就發現咗一樣嘢，咁佢就話原來咧願意去信任朋友或者信任其他人的人咧，佢哋咧心脏系会少啲出现问题嘅，而且咧仲会比较长寿啲咁话。咁佢就话啦，這个嘅团队咧就以一个美国喺入面咧就进行咗一个信任度嘅调查。咁啊，结果咧原来咧死亡嘅数即系作咗呢个信任嘅调查之后，再同一个死亡嘅数据做一个对比。咁再分析埋无论男仔定女仔啦，愿意相信人或者善意去对待陌生人嘅人咧，佢话咧佢哋咧系会心脏健康。咁所以咧，佢哋死於心臟病嘅風險係低13%，即係唔係低0.几%，係13%。係啊，所以其實你哋係真係好人有好報啦。咁啊，佢都有講，佢就話。呢一個信任度嘅調查咧，訪問啲受訪者咧就要佢答就係、是、你認為大部分嘅人係值得信任啊，定係或者你覺得係唔需要到處提防咧咁講。咁有2.4万，即係24000个嘅人回應啦。當中有37% 嘅人咧，佢就會覺得大部分嘅人其實都係值得信任嘅。更加咧有成超過一半啊，58% 嘅人表示唔需要處處都提防嘅。咁亦都咧。結果顯示咧，男性原來個警覺性再低啲嘅，因為佢哋咧就會覺得咧就比女性咧較更加傾向容易去相信別人添嘅，仲要咧係結咗婚又或者年長，即係我哋三個啦，即係我哋年長啊， 我哋未，我未結婚，我 未 結婚， 但我哋年長啦， 年長啦， 係啦，佢哋咧就話原來越年長或者結咗婚嘅人，相對咧就更加越嚟越樂觀嘅喎，我唔知係咪叫做看透世事嘅感覺， 我覺得肯定。系啦，嗰、那个解释唔系话越嚟越相信人啊， 系咩啊？ 系预咗会出乱子噶啦，咁啊点啊？咁都要俾你做噶啦，咁、 我以为系嗰啲食即系我都已经睇惯见惯咗噶啦，所以就算即系俾人扇多次都好啦，咁我知道点执科。 佢咪就系预咗最坏嘅情况，可能俾人扇，因为佢俾人扇过啦嘛。 系咁啊，所以佢就话啦，不过最后屘佢都补翻一句嘅，佢就话防人之心就不可无。咁所以咧，就算咧好信任人都好咧，都一定要留翻少少咧，即系嗰个嘅自己嘅防备心。

嘅小分享有故仔。咁、嗯、有一个咧就系话佢喺呢个台湾嘅，咁佢就话啦，佢有同朋友倾偈，就系佢嘅女朋友好中意讲大话。嗰、那个大话咧，虽然就唔系啲乜嘢好大嘅大话，但系佢中意讲大话就系大无诶，即系嗰啲好小事都讲大话。 嗯， 但系即系可能就未必去到话好大杀伤力嘅。 系， 咁例如系咩事咧？咁佢就话啦，即系佢话虽然小，但系会令到佢都唔舒服。 嗯， 咁跟住之后佢就话，例如。有一次佢个女朋友就同成班 friend 就去聚会啦，咁咧跟住之后成班玩咯，开 party， 玩翻下就突然间打俾佢啦，就话：哎呀，我饮醉咗啊，有少少醉啊，你可唔可以过嚟接我啊？咁样，咁咧跟住之后，原本呢一个男仔即系男朋友咧，仲翻紧工嘅， 嗯， 咁跟住佢就决定，哦、好啦，摆低晒手头上面嘅工作，就即刻就揸架车过去接佢咯。 系， 当接佢嘅时候，佢见到佢好清醒，吓，成班 friend 仲好 high 咁样玩紧，吓，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咁啊啲人都接咗佢上车啦，上到车嘅时候，佢发现佢女朋友又冇乜酒味嘅，而且个车上面咧又会好兴高采烈咁样继续倾偈、 嗯， 但系对佢饮醉酒呢件事完全只字都冇再提过， 系 咁就即系话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又俾女朋友呃咗啦，即系佢会觉得喂咁小事你都呃我，你一系直接同我讲，喂我而家开紧 party 啊，但系就嚟走啦，你可唔可以嚟接我啊？ 嗯、 即系佢觉得咪直接讲啊，点解咁少嘅都讲？讲大话咧咁，咁、 嗯、 好啦。问大人 Kitty， 如果你哋有男朋友，你原唔原谅佢咧？ 我第一样谂系咪呢个男仔成日都唔接佢？ 系啦，佢要作一个大话嚟到呃佢嚟接佢， 系 因为如果平时系成功嘅，佢唔需要特登讲大话。即系如果我男朋友成日都嚟接我嘅，我唔需要特登话我醉咯。 系， 所以呢个差异系合理嘅，我觉得。 又或者咧，有啲人就会话啦，即系 英雄所见略同， 系咪？系。又或者有啲人就会觉得，可能咧，即系女仔有阵时都会可能咁样讲下大话，原因点解咧？可能佢只不过系想喺啲朋友面前，show 到佢最恩爱嗰面，我男朋友嚟接我啊，嗰啲咧，即系佢就可能想做到呢一啲嘢。咁所以佢就可能有啲咁嘅事发生。咁、 嗯、 呢、这个古仔啦，好啦，暂时大家都理解同埋都觉得 OK 啦，系咪？好，第二个啦，咁就系咩咧？咁佢就话咧，佢试过一次就同个呢个就叫做叫 Susan 咁啦，女仔嚟嘅。咁跟住佢就话咧，佢试过同个男朋友食饭。咁去到间餐厅嘅时候，个男朋友就嗌餸嗰啲啦，嗌完餸啲餸上晒碟咯，即系上晒嚟个台嗰度咯。 嗯， 喺呢个时候咧。男朋友就突然间有港女性格上身，就即刻攞个电话出去就影台上面啲嘢食，跟住影完之后咧就见佢即刻喺度揿电话咯。 嗯， 咁揿电话做咩咧？跟住之后咧，佢就似好似系同人倾紧偈咁，即系只手不停喺度喐嘅。 嗯， 跟住佢又见到突然间佢电话又叮叮，即系有人复佢啦。 嗯哼， 复完佢之后，佢话佢见到佢男朋友个样笑咗一下。 系， 咁你哋会唔会都有啲猜疑啊？都觉得？点解咧？ 即系同边个讲紧嘢？ 系啦，即系你哋都好容易误会，系咪？ 嗱，呢啲咧喺呢一个我嘅即小妹嘅作品《原谅他七十七次》 系啦，系啊， 我好耐冇记得， 我记得嗰幕啦，系啦，喺雪柜嗰度摆紧嘢，系咪啊？ 然后无啦啦咧就系啦，阿 sa 就摆雪柜摆紧嘢，问佢你有咩嘢啊？跟住望到阿柏豪，柏豪咧就系啱啱就睇到个 message， 然后会有一个咧。是内心的微笑的。 嗯，是啦，是啦，完全一模一样。咁跟住你哋觉唔觉得佢真系出轨啊？又或者真系有少少我即系出面嗰啲叫咩啊？撩紧其他人啦、 啊。我会直接怼个头埋去问，咦？你同边个讲紧嘢啊？咁样咯。 系，直接讲 啊。系啊， 系啊。 好啦，跟住之后呢个女朋友咧都系，佢又未试过冲个头，即刻怼个头埋去。佢就真系成餐饭食完先。 先问啊， 系啦， 咁佢成餐饭咪已经屈住咯， 系啊， 我跟住拣即刻问咯， 黑住面，因为觉得餐厅， 但系深明大义啲女仔咧，即系谂，算啦，唔好问啦，咁你喺度即系点讲啊？喺度拖延啦，谂住自己会啊，唔好start the fight 咁啦，咁但系真系忍唔住，咁会问咯，突然间， 系，咁好彩佢都忍得住， 系， 佢忍到翻屋企， 系， 跟住之后佢就翻到屋企，佢就问啦。你头先食饭嗰阵时影相俾边个睇啊？ 系啊， 你平时都同我食饭都唔影相噶， 吓， 同埋你同边个人 send message 啊？咁啦，结果做咩事呢？原来佢就去质问之下，先发现原来呢间餐厅系佢一个男性嘅朋友，即系呢个男朋友嘅佢自己另外一个男性朋友介绍呢间餐厅俾佢，佢就影翻啲相 send 翻俾佢 friend， 喂。 好介紹、啊，所以佢就一路撳電話一路笑啦。咁、哦、所以咧就最後尾又即係大家知道原來又係誤會。咁所以其實情侶間咧即係有好多信任咧，即係其實都係用即係需要嘅、 嗯。 但係原來其實唔只係情侶間嘅，因為啱啱就講咗兩個嘅小分享啦，就是、關於情侶嘅一啲信任啊、嗯一啲多疑啊嘅一啲嘅 case 啦。 嗯、 一陣間咧關問題人士 有關。 系啦，关你事，因为点解咧？原来外国啊有一个嘅写嗰啲嗰啲叫咩文字嘅记者啊，系啦，一啲 blogger 啦，跟住佢就揾咗一啲啊二十几岁嘅小朋友最中意呃阿爸阿妈嘅一啲嘅说话，一阵间问大人两个女都会唔会系咁？而家咧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先，十点半新闻翻嚟咧依然都会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呢一度咧就有继续有敏感时刻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11宗是本地病例，两个数字都创新高。累積個案增加至2249宗，另外有8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部分食肆群組繼續擴大，旺角雅蘭中心到鄉慶回歸群組再多兩人確診，亦都有兩名食客幫襯到鄉酒家之後感染。慈雲山一帶再有食肆食客同工作人員感染，亦都有的士司機透過自愿檢測之後確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去亚博馆视察将用作安老院舍、临时检疫中心及社区治疗设施的场馆。首个场馆可以容纳100个床位，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最快可以在明日投入服务。而预留作扩充的第二个场馆就可以容纳大约150至200个床位。安老院舍臨時檢疫中心會有護理人員24小時當值，並且有專人負責受檢疫人士的日常起居。張建宗說，安老院舍確診個案的緊密接觸者如果有特殊醫療需要，並不適合入住一般的檢疫中心，因此有必要為安老院舍院友設立特定的臨時檢疫中心，而社區治療設施就可以接收臨床情況以及有關條件合適的病人，以舒緩公立醫院壓力。醫療輔助隊一名駐守行動翼離島區的男志願隊員確診新型肺炎，他今個月12日曾經去過石結尾訓練中心出席常規訓練，其後沒有參與其他訓練或者直勤，包括抗疫工作。醫療輔助隊已經通知曾經同嗰名男隊員一起出席訓練的隊員留在家接受醫學觀察。當局說這一宗是屬於個別事件，不會影響醫療輔助隊整體抗疫工作。英國允許有資格申請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的港人明年1月起申請居留和入籍安排。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說，英方不顧中方的嚴正交涉，執意在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問題上搞政治操弄，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他又說，由於英方違背承諾在先，中方將會考慮不承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並且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6880點，跌12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269點，跌6點。

讲嘅就系我翻咗屋企咯， 你有做过啊？ 即系我妈会打电话嚟，诶、哎，你喺边啊？我喺屋企咯，啱啱翻到。 系边个 items 你有讲过咧？即系你有做到咧？我唔讲啦，我惊你妈咪听紧。 唔紧要啦，过咗去嘅都过咗去，系啦。 好啦，讲第一个先。文大人嘅女女暂时就未大个到可以做呢样嘢嘅， 系 系啊。 但系迟啲咧，佢咧如果去外国读书嘅时候咧。咁就問大人又唔知道會唔會咁樣做啦。 誒，而家唔會㗎，而家我會叫 FaceTime 啊，或者咩啊，除非佢有個背景嘅啫。 咁話説就係咩事咧？咁咧廿幾歲，即係話佢已經開始讀大學啦。咁啊或者可能啱啱畢業出嚟啦。咁佢就話咧，咁通常咧啲仔女就可能為咗近學校啊，又或者咧就近呢個做嘢嘅地方，就會搬出去租屋住嘅。咁啱啱租屋住嘅時候咧，咁佢就通常都會話我自己一個人住噶嘛。結果原来其实佢已经识咗个男朋友， 同居， 已经同居。跟住咧，明明跟住之后你知噶啦，外国嘅话啦，呢、這个因为外国嘅 broker 嚟噶嘛，咁佢就话啲爸爸妈妈好中意就突然间，我唔知道香港会唔会，不过香港应该都会啩。 突然间加房 系啦，就会帮个女谂住执嘢。 系 咁结果咧，咁佢就话明明见到洗手间入面有多个牙刷啊，跟住鞋嘅时候又多啲鞋啊，啲衫明明点解加大码嘅？明明我女着细码嘅啫，咁样啦。咁啊，发现好多呢啲嘅时候，咁咧。女女都依然堅稱就話：哦，其實係我啲朋友噶，擺住喺度借，因為佢冇位擺啊，擺住喺度先啫咁樣。係啦，咁樣就話呢一個咧就係、是、可能係外國人其中一個小朋友，即係廿幾歲嘅小朋友啦，因為我老啦嘛，就會係其中一個最常講嘅大話之一嚟嘅。 可能好怕屋企人問長問短咯。 我都覺得會啊，其實係只不過係唔想煩啫，因為正值青春期嘅時候咧，對佢哋嚟講。依然都系好似 Annie 咁唔放心嘅，即系佢哋依然因为啲小朋友咧，都系以屋企朋友为主，即系会觉得阿妈应该系第二嘅，系再大啲嘅时候就调翻转啦，即系永远就屋企人就第一啦。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喂，阿妈讲每一句说话都好烦啊，咁样你唔好烦我就得噶啦。 同埋可能好惊，譬如如果佢真系反对，即系大发雷霆嘅时候。咁之後仲煩喎，咁到底我係要搬走啊，定係點樣呢？可能好怕，即係處理呢、這個即係事後嘅收場咁樣，咁所以可能都係唔講住啦咁咯。 又或者我覺得咧，其實同 Annie 尋日個唔開心一樣啊，即係佢覺得個女咧，即係嗌佢放榜，即係嗰個攞成績單嘅成績表嘅時候，就嗌佢話你走先咧。我覺得只不過係因為個女都覺得我就算講咗話俾聽，我係有同男朋友同居嘅時候，佢都驚緊啊。媽爸接唔接受到，所以都要寧願，我都係唔好講住啦，即係驚佢哋接受唔到而唔講啫。好啦，而家講咗一個啦，不如快速講第二個啦。講完播首歌啦。這個我想問一下問大人嘅，女女會唔會有同你講話我有儲錢嘅習慣啊？ 佢真係有儲錢嘅喎， 咁 佢仲俾個 PayMe 我睇嘅喎， 咁乖嘅， 咁 好 咁犀利嘅坐喺 PayMe 嗰度嘅， 因為佢有啲好簡單嘅補習啊嘛，咁嗰啲佢嗰啲僱主啦咁樣，係咯，即係俾100-200元佢啊，你知而家小朋友即係點講，中學生幫人補習收佢幾多錢啫？咁跟住佢猛補人補啊，即係猛幫人補，跟住第一個月有好好嘅成績噶嘛。咁佢未俾我睇咯。 哦。 因為仲有一樣嘢，佢可能我唔係好急於問佢攞家用啦。但係點知佢俾完我睇之後，我就話：嚇你，咁你而家又俾家用我噶咯喎！ 即刻走，佢即刻走。 咁跟住佢話：唔係，佢都要，因為佢都要用試下玩下啲 Apps 啊嘛。佢俾咗100元我啊。 哇！咁好嘅，好孝順啊！ 好開心啊！係 咯，係，但係個 PayMe 有幾多先？ 但係佔佢嘅收入，我唔知幾多啊！真係。 喂，但係你提佢幾多？摆翻户口，唔好摆喺嗰度咁耐，知唔知啊？ 会冇咗噶？ 唔会。但系之前就有啲新闻，就可能就有少少，即系安全啲，为安全起见，你摆翻户口好啲嘅。 唔系，我觉得好容易会洗咗啫。 系啦，太容易啦！网上见到啲咩就嗰个又 我 pay 你啊咁。 系啦，又冇咗。好啦，咁原来敏大人就女女已经有储钱嘅习惯啦。咁Kitty 一定有啦。 我有啊。 一阵间咧，一首歌翻嚟讲埋另外嗰两样，就喺外国啊，二十头啦嘅女仔最中，唔好最中意，最常同屋企人讲大话，究竟系讲啲乜嘢呢？

而家已经去到10:48啊，呢度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嘅敏感时刻。咁咧，直播室入面有我莫莉啦，仲有 Kitty 啦。一阵间电话入面咧都会有问大人嘅。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啊一啲关于信任啊，因为咧喺瑞典有一个嘅调查都有讲啊，就话原来人咧越大嘅时候咧，同埋结咗婚嘅时候咧，如果你咧再面临一个特别嘅乐观啊，又或者咧喺呢个嘅有即系信任别人嘅话咧，嘅心脏咧健康咧都会系健康啲嘅，而呢个得到心脏病嘅机会率咧都减少13%咁多嘅。咁之后咯，咁啊亦都有讲过一个关于爱情上面啊有两个嘅 case， 咁就系一啲关于唔信任嘅 case 啦。跟住咧就讲咗一啲关于唔止系爱情嘅，因为喺屋企人嘅关系入面咧最常见都系咧爸爸妈妈即系啲大人啊同啲小朋友啦互相咧点样咧就系教。劲啊！个交劲就系点样去讲一啲无伤大雅嘅大话啊，又或者只不过系唔想大家麻烦啊嘅一啲嘅说话咁啊，堪称就系叫做呃阿爸阿妈嘅一啲嘅大话。咁头先都讲咗两个噶啦，咁啊第一个咧就系、是、会呃爸爸妈妈就系话我出嚟住系自己出嚟住噶咋，我冇同过其他男仔或者其他朋友噶，间屋入面得自己噶咋，明明。自己的爸爸妈妈走来突击检查间屋的时候，见到明明哇，洗手盆入面又有牙刷，又有衣柜入面又有其他人的衣服，明明个女就是穿这个细码，但是呢他们哇个衣柜里面有加大码的衣服，但依然他们都不赢，这个其一啦。那其二，那就刚才都讲敏大人的女女呢就好好嘅，就冇呃过佢，亦都真係呢会有做呢一样嘢嘅。嗰样嘢就係呢储钱嘅習慣。咁呢就係原来佢女女而家都咁啱就补习啦，咁所以就有储钱嘅，而且都俾咗家用敏大人添咁样。咁好啦，之后落嚟仲有两个嘅，咁唔知道敏大人又会有冇遇过呢一样嘢，或者 Kitty 你有冇细个嘅时候做过呢样嘢啦。第一呢、這个其实 敏大人喺咪度啊？敏大人 系 系系，我哋尝试驳翻敏大人先。系啊，突然之间有啲故障。 系啊， 系。听到啦，敏大人 听到啦， 系 OK， 搞掂。 系 好， 咁啊，讲埋另外嗰两个咯。咁呢个我相信咧系好多嘅朋友都遇到嘅，因为我而家都仲系即系遇到呢一个嘅事情发生。咁就系咩咧？ 系 明明咧，即系作为爸爸妈妈好担心自己仔女嘅身体健康啊，一定噶啦。 系 咁，但系咧就系咧成日都话：，哇，女你早啲瞓啦，你真系早啲瞓啦。跟住个女咧就会呃佢：，我好早瞓啊，我真系有早瞓噶，我早睡早起噶。但系其实咧个女咧永远咧即系仔女啦，都永远咧唔到凌晨三四点都唔瞓觉，甚至乎佢哋讲话自己早瞓啦，原因点解咧？啱啊，凌晨四五点先瞓，咪叫早嘅时候先瞓觉咯，系啦。所以敏大人，你嘅女女会唔会都系啲好夜瞓嘅一群咧？ 嗱，基于呢个阿妈咧，就是、读过呢一个心理学嘅，咁咧，我个老师啊，我个心理学老师就话咧，其实青少年咧嗰、那个生理时钟咧系转咗嘅，佢哋系中意夜瞓同埋晏起嘅。 哎呀，我记得上次心理学家上嚟都有讲过。 系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唉，你咁无谓强人所难。 系 系。咁咧，我咧就会调转啲嘢讲啦，因为我今日见到我女悭出好劲， 系， 跟住我就行埋去同佢讲，我话我知我咧系说服唔到你早瞓噶啦。不如咁啦，你敷下眼膜啦，咁啊，即系 eye mask 咁啦。 即系原来啱啱呢样嘢都遇过啊，问题系， 唔系你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即系等于我老公食烟咁啫嘛。你劝唔到噶啦嘛。 系 我已经好习惯劝唔到人噶啦，咁所以我谂啊，咁你用补救方法啦，咁咯。 好过去呃呃氹氹啊，两个 系啊系啊，咁起码佢唔会呃你啊，佢都知你。点讲啊？佢都知你待佢唔好，你又知你待佢唔好咯。 阿敏大人都算一个好开明嘅妈妈喎。 系啊， 系我妈到而家。 咁你想人点啫？ 系我妈到而家都会嘅，即系有阵时可能见到我咧未熄灯咧间房咧，佢就。 瞓觉啦，咁样咧 都系会讹几句。 系啊，跟住所以而家我哋点咧？我听到佢间房有动静咧，我即刻熄咗个电话咧，摆低班瞓觉咯。 咁就系咁样咯。就我觉得又有咩意思咧？ 咁我辛苦。 系 Kitty 咧， 我 细个嘅时候， 我妈都好少理我噶，其实系啊， 都几好。 同埋我又真系眼瞓，我就会瞓嘅。我又唔系磨烂只嗰啲嚟嘅，系啊。咁我反而觉得佢俾翻适当嘅自由度你，你可能就冇咁。冇咁想反抗咯，即系佢冇叫你瞓，咁我眼瞓就会瞓噶啦。但如果佢越叫你早啲瞓啊，又要你熄灯啊，又唔准你咁，又唔准你咁咧、你反而好似好想啰啰挛挑战下佢咁样噶嘛。 所以呢个我想提一提嘅就系、是，即系应该可能阿 Annie 唔喺度，即系有一个人饿得你太劲咧，你系好想。即係好想做一啲相反嘅嘢去證實自己嘅存在嘅意義啊！即係到底你嘅生命就係一定要聽呢個人講嘅嘢啊！而且喺呢18年嚟啊，你成年之前啊，你已經聽咗1萬次噶啦嘛！即係呢件事其實係幾冇癮噶嘛！咁所以你偶然有啲人反叛，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咯。這個呢個咧，我點解咁講？即係有時我明明唔肚餓啦，咁我阿媽為咗表現佢嘅愛啦，又要拎 我記得要飲湯，夜晚飲湯。 佢系啦，咁我觉得，喂，你嗰个关心系唔系好 timely 啊嘛，唔系好合时噶嘛。咁但系我心入边咧，除咗唔感激一样嘢，仲有少少嬲。咁我后屘又觉得，喂、你做咩咧？即系我点解会有个咁嘅心理反应嘅咧？咁我就系发现咧，其实我真系唔知家人之间如果有或者系任何人咧，饿得你，包括你阿妈对你啦，或者你老板对你啦，甚至你老婆对你饿得多啦，其实真系好反感噶。 咁呢、這个所以大家作为妈妈嘅就要留意啦，作为仔女都要知道爸爸妈妈担心自己嘅有原因嘅。 个出发点系好嘅。 系快速讲埋最后一个啦。当有啲零用钱嘅时候出街，当然梗系想食自己鍾意食嘅嘢，仲要系年青人有 quota 去食好多好肥腻呀好多唔健康嘅嘢㗎嘛。咁但屋企人永远就会觉得喂食健康啲啦，你唔好成日买啲唔健康嘅嘢啦。 喺屋企煮啦咁。 係啦，所以就成日就算喺屋企煮系咩呢，就煮即食面啊，煮啲最唔健康嘅嘢食，咁你哋会唔会都饿自己啲仔女就我哋食健康啲啦？个仔女就会呃佢啦。原来最我喺出面好健康啊，食鱼蛋粉嘅咋阿妈，我冇去食炸鸡薯条啊咁样。你有冇咧？ 我觉得呢啲系咪可能男女朋友都会发生噶？佢又系其实又系好似头先个 case 咁样咯，惊你饿啊，又唔想同你讲咁多。即系重重复复又重复嘅说话咁，跟住就觉得求其讲样嘢，等完咗件事佢咁样啦。咁而家阿敏大人啲女会唔会咁咧？ 系咯，会唔会静静？ 但系其实讲咗大话都唔知道咧。 如果佢唔知敏大人， 咁我真系唔知系咪唔正常嘅阿妈啦。我个女琴日又话叫外卖啦，我好啊咁啊。 Pizza 即系反而问题系话食薯条落 新嘢啊嘛，咁样咯， 系咁都好。但系因为我以我所知咧，阿田咧系细细个唔俾佢啲小朋友食即食嗰啲薯条啊、汉堡包嗰啲嘅，系我听过话好大个先俾佢食嘅，定唔知汽水我记得。 唔系嘅，因为我觉得有时咧，你点讲，我一个人你梗系想佢好啦，但系。作为一个妈妈紧嘅一样嘢，爱一个人咧，你俾自由佢真系好紧要噶。 系，咁所以其实咧，最紧要嘅除咗有自由之外咧，最紧要就建立一个互相嘅信任。即系无论系除咗情侣之外，其实好多人朋友啊、陌生人啊，甚至乎屋企人都系要有互相嘅建立一个信任嘅。所以咧，如果咁样大家都做到嘅话，就会好似瑞典呢个嘅调查咁啦，个个都长寿，个个减少心脏病，你话几好咧？ 为尘土。 放张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心共你看无。 而家听紧嘅系陈雷嘅歌曲，叫做《娑婆》。 系就嚟去到晚上嘅十一点钟啦，咁啊，继续都提提各位听众啦。我哋就而家实施紧一个比较特别嘅联播嘅时间表，咁所以我哋敏感时刻咧，去到十一点钟咧，就会同大家讲拜拜噶啦。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有五台嘅 Bear 陈永红啦，同埋文教组嘅杜婷咧，为大家主持呢个《我们在乎你》嘅特别节目嘅。 即系陈永红老是常出现啦。 系啦，咁啊，佢哋都好辛苦嘅，咁啊 辛苦嘅， 系啦，同埋都提提听众啦，我哋即系一路落去咧，去到八点钟咧，先至会有晨光第一线嘅，所以晨光嘅听众咧就要可能适应少少啦，八点钟先会听到彭仔佢哋把声音啦，十一点钟先听一节新闻，拜拜。